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30回，齐国侯府权势滔天，谢涛本打算为养女找个家风清正、人品端方些的人家，倒不求家世多么显赫，再一个想不到这样的好事会落到自家头上，一时间又惊又喜，颇有些难以置信。齐清城常来谢府读书，逢年过节也以子侄之礼向他问过安，被他考教过学问，长得一表人才，谈吐金贵有礼，身为齐家唯一的嫡子，往后又少不得继承祖上荣光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实是打着灯笼也寻不到的好女婿。因此谢涛高兴得不得了，立时应下了这门亲事。他将纳采之礼尽数收了，一边想嘱咐谢夫人好生招待尚书夫人，一边想着丫鬟去后院请谢之真过来相见，又令管事去库房取珊瑚玉树之物回礼。听到丫头欢天喜地的来报，得知自己的终身定下，谢之真微微怔忡了一下，转头望向金柜映在窗棱上的影子，一时间觉得眼前的一切颇为不真实。十人大多盲婚哑嫁，好不好的都绑缚在一起，稀里糊涂过上几十年，若是妻妾和气，儿孙满堂，便也算是大福气了。有弟弟提前打好埋伏，穿针引线，和那齐公子见过两次面，聊过几句话，对他的相貌人品有了初步的了解，已经算是侥幸了。齐公子家教严格，温润如玉，待人和气，又博古通今，学富五车，他实在没有什么好不知足的。谢之真收敛了心神，换上蜜合色的对襟衫子，绯色金银线的坎肩，下着十样锦绫裙，一色儿半新不旧，端庄且不失少女的明净活泼，又令绿萼挽了随云髻，这才仪态万方地往正院里去。尚书夫人爱她颜色好，气质也出众，一连声的夸赞，将手上的翡翠镯子摘下来，不由分说地戴在谢之真腕上，又和谢夫人闲话了些家常，相谈甚欢。晚间带客人们去了，在外面疯玩疯跑的满身是汗的谢之方这才回家，一路便往流光院奔来，站在门口也不进来，只望着姐姐嬉笑。谢之真叫他看得不自在，沉道： 你这是往哪去了？怎么弄成这副模样？还不快点进来。 知道他尚未用饭，他将桌上摆的细巧果点推给他，又吩咐红杏等人去厨下吩咐传菜。见四下里无人，谢之方牛皮糖一般的缠上来，拉着姐姐的袖子问： 姐姐，欢不欢喜？ 谢之真不肯作答，怎么挣也挣不过，方才垂下长睫低声道： 阿唐，我明白这门亲事实在是再好不过了，你也费了许多心思在里头，只是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不知怎么的，我心里有些慌。 谢之方愣了愣，安慰道： 姐姐莫慌，齐兄是我细细考量过的，心性至纯，胸中装的是社稷苍生，没有那些纨绔子弟们的花花肠子，往后啊必会一心一意待你。我知道他们齐国侯府规矩大，姐姐心里害怕也是情理之中，但咱们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，任他门第如何森严，只要你们两个拿得定主意，寻个外地的石缺放了，往后天高皇帝远，谁管得了你们的神仙日子。 他早就知道齐国侯府要过来提亲，借故躲出去，何尝不是心中不舍难过，又不想坏了喜气的缘故呢，只是这些话却不好跟姐姐一一明说。谢之真叫他哄得散去了忧愁，重又绽放笑颜，亲自搅了干净帕子帮他擦脸， 将弟弟素来爱吃的菜色用筷子一一夹在他碗里，看着他吃下不停。过不了几日，尚书夫人上门问明，讨了谢之真的生辰八字过去，由齐国侯亲自出面，请陛下跟前侍奉的天师代为测算吉凶，补出一个上上吉之兆，说谢之真乃是极贵重的命格，一世一家，上能孝顺温姑，下能绵延子嗣，主礼中馈，贤达通惠，能相扶夫君直上青云，又和齐倾城的八字一合，也是吉兆，端的是玉郎美眷，天作之合。齐国侯大喜，择了吉日交换鸾书，只等来年春日里纳征，再行商议婚期。这桩婚事已成十拿九稳之事，为了避嫌，齐倾城倒不好再往谢府里来，另请了一位鸿儒做老师，却常记着和谢之芳林轩的交情，三不五时约他们俩出去作耍。因有这一层关系在，谢之芳看齐倾城越发顺眼，时不时帮他带些胭脂水粉、香囊团扇等物给姐姐，就托说是自己在外面买的，却要挤眉弄眼的暗示一二。谢之真红着脸一一收了，给他做的点心却比之前加了一倍的分量。转眼秋去冬来，又到年关了，谢之芳的个子已经比姐姐高出半个头，衣衫缝制的速度赶不上他抽条的掌势，那些谢之真亲手裁就的明年却已经不能穿的衣裳袜子，他却将小厮整整齐齐地叠好，放在衣箱里收纳起来。用过热热闹闹的年夜饭，家人奴仆们散去，姐弟俩坐在烧着地笼的厢房里挑灯夜话。谢之芳一张俊脸英气渐显，他拖着腮迟迟看着姐姐温柔清丽的侧脸，想到明年齐倾城便要行冠礼了，姐姐也将年满十六，到了可以嫁作人妇的年纪，说不得婚期便要定在夏秋之际，那么这便是二人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了。 姐姐， 谢之芳突然生出不舍之意，伸手握住姐姐的柔仪，说起了孩子气的话， 往后你嫁了人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会不会和我日渐疏远，甚至再也记不起还有我这个弟弟了。 前世里他和六皇子季温瑜素来不对付，在长安位极人臣后，因着派系不同，更是势同水火，自然也就没有和姐姐相见的机会，久而久之，在朝会之类的热闹场合撞见时，总觉得那个盛装打扮被众人簇拥着的宫装丽人，于他而言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。宫变前夜，他志在必得，却也记得身在敌对阵营的姐姐，托暗卫悄悄送信给他，叫他称病不出，安生地待在宫殿里。等事情料理干净，他看在姐姐的面子上，并不介意留季温瑜一条命。可是暗卫一去无回，他苦等消息不至，眼见着时间快要来不及，只得按原计划行事。一箭斩杀了太子，却被黄雀在后的季温瑜坐收渔翁之利。他曾经疑心过是姐姐倒戈相向，暗地里通风报信，却在他扑过来以身挡箭的时候肝胆俱裂。他知道前世里姐姐视自己如性命，不只将自己看成弟弟，更当作是最重要的亲人，是身为长姐所必须背负的责任。可这一世呢，他和齐倾城情投意合，鸾凤和鸣，往后还要生儿育女，白头偕老。齐倾城可不是季温瑜那样阴险狠毒、心机深沉的人，时间久了，他肯定会将夫君和儿女放在心里无比重要的位置。到那时候，他还会像现在这般在意自己吗？谢之芳十分清楚自个儿贪婪又卑劣的本性，控制不住想要把这么好的姐姐，这样至真至纯的疼爱与关心，长久地留在身边。谢之真揉了揉他有些凌乱的黑发， 浅笑道， 不要胡说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姐姐都最在意你了。 谢之芳配合地笑了笑，将剥了好半天的一把果仁送到姐姐嘴边，脸往窗户的方向偏了偏，遮掩住自己有些黯然的眼神。她不相信这些话，不是不信谢之真，她说出这话时的感情和心意都不是作假的，只是时移物易，天道无常，往后会如何实在难说。他只是不相信这诡谲的命运和漫长的时间罢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